啊？怎么？ 听到叶修疑惑，魏晨立刻问道。韩文庆也是早期一路过来选手了，魏晨当然也是认的，并且交过手，但毕竟对他来说那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印象再深也比不上叶修和人这样较量了好几年至今。叶修看出的问题他是一点都没察觉，在他眼里这一场双方打得激烈，都是高水平发挥，作为霸图王牌的韩文清貌似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至少魏琛是全没看出来。 也不能说是不好，但是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啊。 哪里不对了？ 魏琛连忙又问。他会有点紧张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作为退役多年的老选手，在反应手速这些方面有一些退步那是肯定的，但如果连一个老选手最该有的经验意识眼光都不具备了的话，那还能不能适应职业圈可就真有点难说了。 一时间我也说不上来。 叶修皱着眉摇了摇头。这季后赛星星网吧毫无疑问是会进行转播的，不过几人都是在训练室里看的，但因为水平有差距，所以双方讨论的境界就不一样。叶修和魏琛无疑是还算可以说到一起的，陈果知道的多些能听一听，至于唐柔和包子玩了这么几个月也已经不是两眼一摸黑了，也能明白些什么，只是如果是太细的细节讨论两人就有些够呛了。至于现在叶修说韩文清有什么地方不对，他们更是茫然，都是盯着叶修，只等着他继续说下去。叶修却是一直也没再吭声。转播已经是到了赛后的记者招待会，霸图和烟雨这两队之间没什么过节，这一场都是全力发挥，无论输赢都不至于留下太大的遗憾。招待会上两边的发言几乎都是一套路，对自己队伍的表现给予肯定，对对手的表现给予看好，对下一场比赛充满信心之类。霸图方面，韩文清作为队长自然是要出席的，由于被叶修特意点到，大家都是很注意地看这家伙，不光听说话还非常注意这家伙是不是有什么细微的表情。结果一切如常，韩文清看不出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招待会结束，转播告一段落，几人目光又都落回到叶修身上，等他说点什么。结果叶修只是摇了摇头，最后回到了他的电脑前。几人随即也是各回各位。魏琛回到自己位置后，看到叶修还是一脸思索的模样，也没去打扰，只是给叶修发了根烟。叶修接过，只是默默地点上，继续着一言不发，手下却是已经敲开了一个网站，而后刷了两下。魏琛这边一看，正是下载荣耀联盟比赛录像的专门网站。看叶修这模样，是准备把这场比赛下载下来仔细研究一下。不过这是场刚刚打完的比赛，整理上传还需要时间，看到还没有录像可下，叶修又是点开他收藏整理的文件夹，开始翻开这之前霸图的所有比赛录像。一场接着一场，几乎都是追着韩文清的大漠孤烟在看。渐渐的，叶修的眉目有点舒展开了，随后又是刷了一下那网站，新结束的比赛录像已经上传完毕，叶修立刻下载。魏琛一直留意这家伙的变化，此时看出这货是有了发现了，立刻凑上来问： 喂，看出什么了？ 差不多吧。 那边陈果立刻也是凑过头来： 什么情况？ 这家伙在改变。 改变？ 改变原有的习惯打法，改变拳法家的一些套路，他在研究这职业的新打法。 这家伙 还真是不肯服输啊。 魏琛怔了一下后感慨万千，开创新打法，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即便是构架于网游的荣耀，因为等级提升带来的新技能或是装备的更换保证了一定的变化，但是这种根据新技能或是新装备做出的变化只能说是调整，并没有太大幅度的改变。因为荣耀的职业平衡性做得很好，所以更新中从来没有过对哪个职业进行过颠覆性的修改。韩文清这种级别的选手被叶修说是在研究新打法，这当然不可能只是根据一点变数做出的调整。这种程度的调整对于他们这些职业选手来说真算不得是什么难事，更不值得叶修这样大惊小怪。韩文清在做的改变显然是实打实的在创新。很快当晚比赛的录像已经下载好，叶修立刻点开重看，魏琛、陈果也是凑了过来。唐柔和包子虽然也有兴趣，但是这却不是他们能看懂的东西。说白了，职业选手就是主攻 PVP 的。PVP 最大的区别就是，至少要对全职业了解，无论是不是你本人在玩的职业，任何一个职业说出来，有什么技能、什么打法、什么套路，作为一个职业选手那都得清楚。唐柔和包子现在对两人自己用的战斗法师和流氓算是已经相当熟悉了，但要说这种职业级的了解全职业，两人可就差得远了。更何况是这种精细研究某一职业打法的问题，别说是他俩了，就是陈果这个有着好几年游灵的玩家跟着看着都够呛。果不其然，叶修第一个拉停点评的地方，陈果就一脸茫然。不过这次让他比较欣慰的是，不只是他，连魏琛都有一点茫然。 看这个地方。 研究了好些大漠孤烟录像的叶修此时显然已经抓住了思路，很是确信地说着， 换作是以前，他或者是抢先一步开钢筋铁骨和人影扛，要么就后跳半空送个回旋踢过去，像现在这样侧身崩拳，下一个起手好像是想空手入白刃，这思路我还真没见过。 是吗？ 魏琛确实茫然，因为叶修这点到的地方实在是太细碎了，这种地方该是比赛场上因为情况的不同每个人随机应变的反应，怎么也被叶修描述的像是有套路一样。 还有这里， 没等魏琛理解，叶修又已经揪到一个地方。 这里这个双虎拳你不觉得有些突兀吗？ 有吗？我觉得恰到好处啊。 魏琛继续着他的茫然。屏幕上放的是烟雨和霸图的团队赛，烟雨的两位近战型角色在楚云秀、风城烟雨强力的地图轰炸掩护下猛然近身，结果却把大漠孤烟猛然间一个更快的反身骑进了二人，然后一个双虎掌左右开弓，把两个角色一起给轰了回去。 云神双虎掌不就是这么用的吗？ 魏琛说着。云身是拳法家的一个闪身移动技，云身中出双虎掌通常就被称为云身双虎掌了，是拳法家很常用的技法之一。 云身起得晚了点，但双虎掌出得更早了。 魏琛又是看着叶修在这重放了两遍，终于放弃。 好吧，谁能看出来啊？ 魏琛这话是冲着陈果说的，陈果立刻摇头。云身双虎掌这种基础套路的他也知道，但每个人用起来当然各有不同。韩文清这样用看起来效果相当不错，他真看不出到底有什么地方不太对。 如果是以前他不会这样用的。 那以前他该怎么用啊？ 那现在是更强了还是更差了？ 陈果问。叶修只是摇了摇头。 还说不上，我看的话他大概也是在摸索中。 而后叶修接着往后看，又是找了好几个地方在那说，结果魏琛和陈果继续一头雾水，听着听着两人总算是明白了。韩文清的这些改变目前还比较细碎，有些地方甚至只是暴露了一种操作的意图，结果也能被叶修这家伙看出来，然后在那儿扒拉扒拉。 这里他迟疑了，这可不是他以往的风格，这大概是想…… 到最后听着叶修给出结论也完全无法和叶修同调的陈国忍不住感慨， 最了解你的人往往就是你的对手，这话果然没有错。 嗯，没有错。 微臣点头，他终于不紧张了，看不出叶修所看出的这些情况，这完全不是他水平的问题，而是他对韩文清的了解熟悉远远无法和叶修相比，再加上叶修号称荣耀教科书，这样单提一个非术士的职业来说，他的造诣也确实要比魏琛更深一些。而且这样听来，韩文清的创新也还只是在初级阶段，否则真要打出一个新鲜的技能组合或是连招套路什么的，那不用职业选手，很多老玩家可能都看得出来。现在这程度，除了叶修，魏琛真不知道职业圈里还有多少人能看出来。刚刚结束的赛后记者招待会上，和韩文清刚刚交过手的烟雨选手不就丝毫没有提到这种变化吗？这说明韩文清目前的改变还只是在改，还没真变出来呢。想通这一点，魏琛可就没心思再看了，拍了拍叶修说， 你这些唠叨呀，应该让小唐和包子来听听，对他们熟悉拳法家这个职业肯定是很有帮助的。 嗯，他们两个是该系统的加强这方面的学习了。 叶修听到这话却是认真的点了点头。